记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记着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不爱你呗，说你也爱我。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明确，公民的医疗卫生与健康需求通过政府、社会、个人多渠道筹措资金予以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国家免费向全体公民提供。位于河北省平山县洪崖谷景区的悬挂式玻璃桥正式开放，该桥全长488米，宽4米，桥面与地面垂直落差约218米，可容纳600人同时通过。香港高校2018年内地招生全面启动，香港大学学费、奖学金均上涨。和香港大学相比，香港其他高校的学费变化不大。泰国交通部发布消息称，将要投入108亿元人民币来购买中国的列车、工具、电力系统等，这笔钱将向国内金融机构贷款，预计在2018年4月得出结果。北京朝内南小街菜市场推出菜市场画廊计划，将画家的老北京风格手绘和史家胡同居民艺术家的菜市场绘画展示在围墙上，传承老菜市场的记忆。拳击运动员邹市明通过媒体回应自己的伤情，目前自己的眼伤已有好转，即将拿到检查报告。之前有专家表示，邹市明眼部疾患较为严重，可能不适合再从事拳击运动。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这句告别是爱上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看似麻木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渊源，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景点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二。他人笑我穿得厚，我笑他人冻得透。今天略有降温，来听一下今天的天气，我们应该穿多厚呢？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6度，最高气温2度，南风1到2级，天气晴转多云，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6度到3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3度左右。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看到的是丰台、大兴都在-7度到2度，朝阳、海淀在-7度到3度左右。冬天吃水果总感觉胃里凉凉的，尤其有时吃苹果的时候呢，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么你可以试试把水果蒸熟了吃，水果熟吃呢，对肠道的刺激作用会减小一些。像是一些食欲不振、胃肠功能特别弱，或者吃凉水果就拉肚子的老年人呢，吃熟苹果、熟梨、烤香蕉呢，会觉得胃肠很舒服。虽说破坏了一点维生素，但是呢，还是能得到水果的更多好处。在吃上呀，我们要用心，在玩上更要对自己用心。最近霞云岭金水湖风景区冰雪节已经开始了，冰雪节现场有冰车、冰瀑、冰灯，还有攀冰锦标赛，各具特色的冰雕冰雪娱乐项目等你来体验。 金水湖景区第四届冰雪节呢，自2017年12月28号到2018年2月15号结束此次冰雪节。除了各种冰上项目，晚上还有炫彩的灯光，非常美。到时候呢，来自全国各地的80名选手会上演一场冰上的芭蕾。 不用出远门，在北京近郊就能感受冰雪魅力，这个元旦赶紧耍起来吧。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没人再想把我们放下偷一点鞋。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粘着，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腾跌，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越守越明显。 九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本期的节目呢，就带大家一同聆听不同风格音乐，但是呢，从某个角度看，这些歌也像是真真切切地描述了我们在爱情中的不同阶段。来听一下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这首歌推出后，许多歌手都翻唱过，歌词非常朴实，但字字唱出了对心上人的喜爱以及盼望自己的爱可以得到答复的心情。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了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深深的爱上你， 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2017年呢即将要过去了，马上呢就是崭新的18年。在这个年底，让我们将目光移向国外的热门景点，用一场旅行来告别2017。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将和六人游定制旅行的顾问小青一起带你走进两大热门的旅行地，他们就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大家好，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澳新旅游顾问小青。 阳光、沙滩、海岸，在小青眼里，澳新是一个充满舒适与休闲的旅行地，也非常适合亲子旅行。 澳新的话，因为跟咱们是反季节嘛，等于春节的时候他们那边等于是夏天，所以是温度啊什么的都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就是比如说带着小朋友，有蓝天白云，有非常浪漫或者说金色的沙滩，还有很独特的南半球的那些很奇妙的小动物，你可以乘坐很古老的蒸汽小火车，还有和一些就是很萌萌的一些像袋鼠啊、考拉这些特别可爱的小动物一起亲密互动，所以还是挺适合的。 体验感是小青在节目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词语，可能是因为这两座城市会给旅行者带去更多不同的体验。来到澳新，你可能会体验到不同于其他意义的旅行。 澳新其实我是更看重体验感吧，比如说像墨尔本大洋路那边风光，海岸线风光特别好，我们会安排客人去那种当地的海边小镇住，然后第二天早上你拉开窗帘，然后就会看到有袋鼠在院子里边蹦来蹦去，然后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就是新鲜感、体验感都特别棒。 看一场完整的日出可能是所有人都想经历的一件事情，和爱人、家人一起欣赏一场别样的日出，可能会是你意想不到的。 最让我感受特别深的，就像在北领地，就是达尔文或者说在乌鲁鲁那边，因为它那个虽然起得特别早，早上可能4点多5点多就得起，就为了跟太阳一同升起嘛。完了之后，但是当你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然后下面有很多小动物，像袋鼠啊，那些就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动物在底下跑的时候，然后你就一刹那你就觉得啊，你早起是值得的，然后感受就特别好。 如果呢你是电影《魔戒》的粉丝，那么作为《魔戒》的拍摄地，新西兰你也一定要去看一看。 因为新西兰它是那个 Peter Jackson， 就是新西兰那个《魔戒》就很多取景地嘛，所以其实像北岛的话，你去霍比特村，然后就是那个夏尔人住的那个村庄，然后就是和电影里就像远景呈现一样，因为天气也特别好，所以就感觉特别漂亮，就跟童话世界一样，就那种田园风光。然后南岛的话也是，就是有魔戒的拍摄地，然后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徒步或者坐喷射快艇，会还原电影里的一些场景，然后会给大家讲一些电影里当时拍摄的时候发生的一些奇闻趣事什么的，所以这个感觉还挺好的。还有可以在原始森林里徒步啊什么的，就是感受当时灰袍巫师甘道夫带着大家走的那条路。 作为专为高端定制旅行的六人游来说，能给你澳新两大热门地的精彩还有很多，在节目中提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悉尼、墨尔本的繁华，大堡礁的纯净，白天堂沙滩的梦幻，黄金海岸的惬意，魔戒小镇与瑰丽海湾，特卡波湖的繁星，罗托鲁瓦的黄石奇观等等。如果你想来一场体验感十足的旅行，也可以联系六人游定制旅行，在旅行路上能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

从渐渐苍白，渐渐苍白。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打心传真路往西。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 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打心传真路往西。 流言飘来散去，这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爱你。 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我相信你的心纯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继续回顾经典老歌。可能每个人曾经都有一个深爱但不可得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感觉也会慢慢的淡去。即使最后都做不成恋人，还是希望你能够幸福。怎么说呢？只有很爱很爱你，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但真的可以这么无私的祝福的，会有几个人呢？ 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我

相信幸福就在附近，有一点暧昧，偷偷独自的开心，整个世界 love love love。 你的距离和我只差零点几毫米，我的睫毛像在惦记你一言一行，我能感应彼此心跳是一样频率，哦，百分百的爱情不会是难题，百分百，其实在意你的心，跨越一零一，那是理想标的。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着讯息，我的心 love love love。恋爱百分百，其实知道你的心，不得不相信幸福就在附近。有一点暧昧，偷偷独自的开心，整个世界 love。 熬夜成为我们一种习惯，早起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时间就是在这样一点一点的成就感中发挥出自己的价值。我们学会与时间和解，也便学会了与自己和解。我们不敢再怠慢，不敢再拖延，生怕惊动了那个正在逐渐变得优秀的内在自己。早起五分钟虽然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改变，但时间长了，这种普通的改变就可能会改变普通。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人生就是在这种普通的改变里日益变得好起来的，只要你肯用心，生活无论何时都不会辜负你。 坚强，面对试探勇敢抵挡，当烛火既要全然献上，再实现多年的意向。

放开手的人，残忍或不残忍，已不是谁难以割舍，而被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被忘的是放开手的人。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